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二十四章，前文我哋讲到，任家家人阿宝同阿胜呢，因为贪心啊，入夜嘅时候呢就摸入咗任家，谂住顺手牵羊啦。点知呢就人为财死。第二日呢冇时威就将佢哋条尸呢搭喺荔枝柴上面烧咗啦。咁啲街坊你一言我一语，就话呢件事呢归根到底都系任家搞出嚟嘅，就想婷婷负责喎。咁九叔三次图冇计啦，揽上身啦。话说又已经夜晚啦，任家嘅前院到处都放住火盆，插住火把，照到光如白昼。堂前一个法坛就摆开，上面就放住九叔嘅所有法宝，两边就放住几个大米缸，全部糯米嚟嘅。另外有一个油桶，仲有十几个麦豆添。只见婷婷就坐喺坛前嘅凳上，一路左望右望，神不守舍咁，惊啊嘛！文才就喺后边咧，帮师傅整住各样法宝啊，就系唔见抽身。而九叔呢个时候咧，伸住个懒腰喺里头走出嚟啦，行到米缸隔篱嘅时候，咪用手掌啊撩起把米嚟睇啦。文才见到就讲啦：，师傅放放心啦，啲糯米我啊睇过啦，我都试埋添，正嘢 A A 加。九叔就问啦：，抽身咧？太阳一落山，佢唔好影啊！衰仔一走出边啊，可能系翻姑姐铺头啦。九叔啊，摸摸下自己啲须又讲啦，佢都唔似系啲咁冇义气嘅人嚟噶。 梗系啊，姑姐又唔肯啊，等佢过嚟以身犯险。唉，睇我开啲啦，师傅。佢要九代定三代单传嚟㗎嘛。 九叔个无可奈何咁叹一啖气，行到婷婷嘅身边讲啦。 婷婷你唔使驚吓。 婷婷岌岌头。文才死唔似咁讲啦。 知己。 文才。 师傅啊，咁嗰隻嘢几时会嚟啊？你话。 睇情况呢应该係三更时分。 点解呀？ 那个时候阴气最重的嘛。 咁会唔会提前㗎？ 依我睇呢。九叔个话未讲完，文才打咗个冷震。 点解阴风阵嘅？ 九叔零零头讲啦，我唔觉 啊。越嚟越寒喎。 九叔个不由得四围望下啦。风屎都冇敌，寒你条命咩？话音未落啫，发现火盆啲火把啲火苗咧，逐渐啊弱咗落嚟咧。 诶，点会咁啊？ 偷偷工减料啊嘛。 咩话？ 文才啊，发现自己系爆响口啦，连随啊讲咗句： 即系啲入阴气开始重噶嘛？ 乱噏啦！ 我系跟你讲咗， 仲未到二更。 咁唔通你同？条尸系越好嘅咩？人人都冇咁准时啦，系咪啊？ 讲住啫，文才一路讲一路望住门口喺度暗沉啦。 我咁鬼耐都未嚟噶。 九叔我问啦， 边个啊？ 嗰只嘢啊？ 讲下啫。文才望住门口嗰边，突然间就慌失失咁讲啦。 师傅嚟啦！ 九叔一拧转头，见到有只僵尸就喺门外面跳入嚟，左望右望，系咁向婷婷跳过嚟啦。但系如果九叔个睇真啲咧，就会发现呢条尸有啲啊唔妥噶啦。点解咧？呢条尸啊未免过于后生啦。咁冇错，呢只僵尸咧就系死人抽生扮嘅。反正佢嘅身材呢同真正嘅任老太爷嗰条尸呢身高啊比例都差唔多，个面就搽到白赖晒。连九叔都认唔到咁滞啦，离远睇咁计下。咁点解可以搽到咁白嘅呢？你唔好唔记得喎，佢姑姐又开咩店。你又唔好唔记得喎。 秋生姑姐是开间咩铺头先得嘅？当然是宝香斋里面啲化妆品，日久有功。眼见住呢只假僵尸啪啪声咁跳过嚟，婷婷吓到花容失色。九叔个眼神一谂，冇理由啊，二更都未到。一路讲有啲手忙脚乱啦，练才叫文才啦，攞嚟攞嚟啊！文才一手攞住桃木剑，一手攞住八卦镜咁问啦：施师傅啊，你要八卦镜定系桃木剑啊？ 糯米啊！ 九叔喺度嗌啦。 几缸糯米都喺你隔篱啫嘛，系嘛？ 九叔呢个时候啊，顾住望住条尸，又点会留意到文才咁淡定嘅咧？系咪？一睇缸糯米果然喺身边，眼见条尸已经跳紧过嚟啦，大喝一声，一扎扎糯米就抌出去啦。咁秋生扮嘅呢条僵尸系流嘢嚟噶嘛？当然系冇反应啦，反而越跳越急，越跳越近啦。九叔啊，继续一扎扎咁审过去啦。点解冇反应嘅呢？随手攞起一睇，大细粒状完全一样，毫无疑问，全部系坚嘅糯米嚟嘅。 屌，点会咁嘅呢？ 九叔啊，拿出扎糯米，一路系咁揈，一路反手攞只壳，一壳生油就泼过去啦。连随手掌一翻，三只手指往油洞里面一挑。口念一句急急如律令，三味真火就烧起身，又或每个火盆都冒起淡淡的火焰，好似蜘蛛网咁样杀向秋生。但系秋生啊，到底系生人嚟噶嘛？俾啲生油泼起，白烟就飙飙，即刻就散啦。而火盆嘅火呢，要同时熄灭啦。九叔啊，奇啦，望望自己只手，而呢个时候秋生啊，越跳越近啦。九叔顺手抄起一支火把，塞在油缸里面，諗住成盆火油就焚过去㗎喇。一插之下呢，个火把竟然熄咗。佢一惊再惊，拿起一睇一呆，再睇睇个油缸。 咦，点解係水唔係油嚟㗎？文才 一边嗌，目光就转向麦斗喇。 麦斗攞嚟喇。 文才扮到惊惊青青咁缩埋一边。 师傅啊，我惊啊！ 九叔啊，未嚟得切闹人啫，秋生呢只假僵尸已经伸手插过嚟啦，急急脚啊翻身避开，顺势抽起麦斗，一个接一个掟过去啦。几十只麦斗线喺九叔嘅手里边，就好似玩摇摇咁，一时之间啫，就织成一个麦斗网咁样网住秋生啦。秋生系咁一掙，噼里啪啦。断晒，咁当然又系呢两只衰仔做嘅手脚啦。九叔个大惊失色啊，唔系啩？唔通只僵尸舐个麦豆一次之后打疫苗咁样有免疫效果？霎时之间就束手无策啦，急急话嗌啦： 婷婷，快啲走！ 婷婷呢，早啊已经吓到脚软啊，坐喺凳度啊唔识喐，净系识得望住只僵尸。而呢个时候呢，秋生两只手啊，已经落喺婷婷嘅身上面啦。婷婷嘅吓到大嗌啦，秋生啊急忙喺度讲啦： 喂喂，系我啊，秋生啊，我嚟救你噶。 婷婷一窒，秋生连随又抱起婷婷，啪啪啪咁跳出去。九叔一见到咁嘅情况，撒糯米又冇用，麦豆线又断埋，三味真火都冇火嘅。一手抄起桃木剑啊，发起浪礼啦！ 扑你啊，梗系帮你搏命！ 啱啱讲完啫，攞住剑向前一冲，只见脚底一棘，噼啪咁啊，踏咗地下啦！原来文才条衰仔趁阿九叔要飙出去嘅，伸只脚啊棘低佢啦！桃木剑一落喺地咧，噼啪咁啊断成两截。九叔爬起身，一睇把桃木剑，见到个断口啊！齐插插嘅，系用啲糯米糊系咁以黐埋嘅啫。再攞起地上麦豆线，轻轻一掹，啪咁啊断啦。霎时间就明白咗几分啦。转眼望望文才，文才正系望住秋生跳开嘅地方，暗暗沉沉咁讲：， 你衰仔今次益鬼晒你啦！ 九叔一听， 一巴就升咗过去。文才连才成个被打翻在地嘅讲啦， 师傅，做乜打我啊你啊？ 一路讲一路躝起身，九叔就闹啦。 原来你两条契弟，生油换生水，墨斗先系搞到发晒毛。 臭生搞嘅， 文才射博啦。九叔个两步夹埋一步行上去，一巴又升过去啦。 你仲呃我？冇你啊！臭生搞到咁多嘢咩？ 文才揞住个头，捽捽块面，无可奈何咁讲啦。 我哋咁样做都系为咗顶顶啫。 九叔个蹬住脚咁闹啦， 仆街！呢次啊俾你哋玩死啦！万一嚟咗条剑嘅咧， 边有咁巧、啊？ 咁如果依家就嚟咧， 咁可以闪啊嘛？ 走得到今晚，你走到听晚咧？ 讲讲下，文才眼前一直 吓，唔系咁巧啊嘛？ 九叔拧转头一睇，一条僵尸啊，已喺门外面跑咗入嚟，跑入嚟。只见到呢只僵尸咧，一路拖住婷婷，一路仲识讲嘢。 师傅， 文才认到啦，识跑嘅僵尸梗系唔系坚噶啦，就拧拧头讲： 啊，你只鸡弟走翻嚟做乜鬼嘢？ 臭生都未讲嘢啫，九叔啊，揦起衫就嗌啦： 衰仔， 师傅。 话都未讲完，秋生就已经拉住婷婷夹夹脚咁走咗过嚟啦，慌失失咁就嗌啦： 师傅！ 九叔个冷笑讲啦： 你仲有我呢个师傅嘅咩？契弟， 师傅！ 突然间文才又喺度嗌咯，九叔拧歪面指住文才讲啦： 你都系一担担。 师傅啊！ 秋生已经拉住婷婷急急脚咁喺九叔身边就行过，直入大堂啦。九叔就闹啦： 仲走去边啊你？ 文才嗌啦： 师傅，快啲走啊！见嗰只嚟咗啦！ 九叔一惊，拧转头一睇，哇！一只僵尸手凌空就咁怼咗过嚟。九叔眼神一諗，一个铁板桥成个人向后咬开。只僵尸呢见一督唔中，只眼望住九叔，兜九叔个心口又吉入嚟啦，兜住九叔个心口又要吉落嚟啦。九叔个单手掂地，连锤嘅身一碌就碌咗喺隔篱。只僵尸唔慢啊，追住九叔又要跳过去啦。九叔啱啱翻身落地啫，见到隔篱有扎糯米，跌落地就拿翻扎沙啦。连锤啊，抄起一扎糯米，喳咁就泼咗过去啦。只见啲糯米洒喺僵尸嘅身上面，即时啊青烟冒起。僵尸一窒，又要跳过嚟啦。九叔啊，一闪再闪，一个后吸翻，闪身入咗大堂啦。僵尸后面紧追而入啦。将挡住佢啲门门窗窗啊，全部啊缝骨烂晒。秋生啊、九叔啊、文才、婷婷佢哋见喺内堂都匿唔得几耐，即刻就揾路走啦。只僵尸咧打烂晒啲门窗，跳到入内堂，见到啲人又喺外边追嘅，跟住又跳埋出嚟啦。九叔啊心惊啦， 猛咗咁多嘅， 好显然啊，任老太爷呢只僵尸咧。是一日劲过一日，动作又快咗，又识得睇到嘢，又跟到喺四个人嘅后面。而秋生同婷婷本来諗住匿埋匿好咗㗎啦嘛。但係九叔同文才冲咗入嚟，咁啱就向住佢哋嘅方向，而只僵尸又真係望到佢哋。冇得傾啦，只能够四个人好似脱缰嘅野狗一样，係咁冲咗出任家嘅正门。四个人冲咗出街，街上面一片死寂，九叔的手一挥， 分头走， 跟住两边就分开啦。而僵尸啊，就好自然咁追咗去秋生同婷婷嗰边。九叔同文才顾住走啦，一啖气跑落嚟啊，气吐咳咁滞。文才跑跑下脚，第一闪，噼啪咁啊，踏喺地， 不嗌啦。 师傅， 九叔啊，拧转头一嘢执佢起身啦。 师傅，我真系跑唔喐，就唞唔过气啊！ 九叔一窒， 起， 猛然间头一拧，一支箭咁样就飙向咗秋生同婷婷逃走嘅方向啦。文才系咁拉住九叔啦。 师傅，你唔好冲动啊！你依家手上面乜嘢假撑都冇、啊。 九叔啊，俾文才拉住，眼神一諗，好肯定咁讲， 仲有一个方法嘅。 系啦，仲有乜嘢方法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